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2集《玉兔节》三。却说另一头，万姨娘匆匆忙忙地回到了自己院子，将门一关，三步并作两步上前，对着坐在屏风后面的人影说道： 灵儿。 屏风后的人影一顿，看向万姨娘。万姨娘松了一口气，在木椅上坐了下来，将今日同沈庙说的一番话原原本本地重新说了一遍。她本来就是扮花旦唱戏的，记性也是好得很，一人将二人的对话说出来，竟好似正在面前发生似的。说完后，万姨娘才道： 灵儿，五小姐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听着心里有些发寒。你说，那大小姐的事情，会不会和五小姐有关？ 姨娘慎言。 屏风后的人说道： 大姐姐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外头怎么说就是什么，千万莫要再提起此事，否则只会害了自己。 我就是觉得这心里头有些不踏实。 屏风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，那坐着的人将手中的刺绣放了下来，站起身走到万姨娘身边。那也是一个模样娇美的少女，比起沈清的大方、沈月的娟秀、沈妙的端庄，这个少女则显得柔柔弱弱，五官有些随万姨娘，生得瓜子脸、大眼睛，若是眼神灵动些，大约就要被人骂什么小狐狸精了。不过她神色苍白，就连嘴唇都毫无血色，这样一来，那一点子媚态就减弱了几分，倒是显得有些无害来。她穿着一件洗得发旧的鹅黄色袄裙，那袄裙可能是万姨娘的，这少女的身子发育的不如万姨娘饱满，这穿起来便空空荡荡的，显得有些大。于是那丽色再打折扣，便显得有些平常了。那少女正是沈家二房所处的庶女沈东陵。 如今一切都比从前好多了， 沈东陵开口安慰道。 至少姨娘能与我大大方方地出门了，也不必受夫人的要挟。 这沈府可不好过呀。 万姨娘看着自己的女儿，心中一酸。 当初是我贪慕富贵，以为进了沈府便可以下半生高枕无忧，哪知高门中人亦是辛苦，还连累了你。这么多年，为了在夫人眼皮子底下能活下去，不得不这样活着。这府中人又是厉害的，就连原先那个不声不响的五小姐，如今看着也是着实可怕呀。 姨娘。 沈东陵摇了摇头。 不管大姐姐的事情和五妹妹有没有关系，总归那背后的人也算是帮了我们一把，夫人如今想要再翻身也很难了。就算二哥厉害，夫人占着名头，可他自己没了往日的盼头，总归是争不过咱们的。 说的也是。 万姨娘欣慰地看着沈东陵。 总算是熬出头了。不过灵儿，今日你让我去试探五小姐，五小姐对我颇为冷淡，怕是不想接受咱们示好，如今可怎么办呢？ 不接受便不接受吧。 沈东陵笑了笑。 五妹妹看来也是个聪明人呢，既然如此，从此以后还是莫要去招惹她的好，若是可以让她去对付二哥也好。 二少爷，这二少爷都已经入世了，五小姐只是个小姑娘，怎么能对付得了二少爷呢？ 姨娘放宽心吧，五妹妹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，她可是沈府中一把最利的好刀。 沈府东院和西院的这点小动作，外头大约是不知道的。 除了府中自己人，大约在定京城中别的人眼中，将军府都是其乐融融、上慈下孝的好景象。这在今年以前一直是的。可惜，人间的事情总是在不断的变化，有的时候，种子埋藏得太深，总会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候发芽生长。沈府外头练兵的院子里，莫晴正在同沈秋的亲兵阿志交手。阿志是如今沈秋手下武艺最不错的一员手下，莫晴竟然也能跟他打得不分上下。沈庙当初将莫晴引荐给沈秋，沈秋也有心想要考考莫晴的本事，结果这么一考下来，莫晴那是相当不错。沈秋自然高兴得很，强将手下无弱兵，若是他手下的强兵越多，沈家军的威名也就能更响亮。自从招揽了莫晴后，沈秋便一个劲儿地夸沈庙有眼光，偶尔还缠着沈庙再去市井中偶然发现这样的人才，皆是被沈庙以白眼挡了回去。前生的侍卫统领只有一个，沈秋的说法，莫非大街小巷中都是侍卫统领不成？阿赤和莫晴交完一回合手，俱是累得大汗淋漓，阿志猛地灌下一大口水，说道： 和莫兄交手实在是爽快极了，莫兄这身剑术实在是出神入化。 莫晴拱了拱手： 阿志兄弟过奖，我这剑法可称不上出神入化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世上的高人多的是了。 莫非还有人比莫兄的剑术还要高明？那我可真要见识见识啊。 莫晴不语，脑中浮现的却是卧龙寺那一夜，他背起沈清同沈庙换了屋子，从而改变了两个人命运的那一夜。那一夜中，有个黑衣人从窗口掠了进来，五招之内便轻松夺了他的剑。在那人手中，他如孩童一般无力，他听得沈庙唤他谢小侯爷。那个年轻人的剑术才是真正的出神入化。阿志感叹了一番，这才开口道： 哎，不知道与莫兄一道在战场上杀敌是何等痛快的事，我竟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哎，可惜将军为了小姐要在定京城多留半年，想要联手退敌也得等半年之后。 他看向莫晴： 哎，话说起来，咱们家小姐啊，也真是慧眼识英雄，能将莫兄你这样的人发现，可真是难得。 小姐是个了不起的人。 跟了沈庙许久，沈庙的有些行事作为她是看不上眼的。作为女子，沈庙残忍无情，没有同情心，狠毒凉薄，可是却还是无法让人讨厌。应着他对付的人都是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。莫晴记得沈庙那日掀开马车车帘对他含笑问道：你可愿将满身武艺卖于我将门沈家？士为知己者死，沈庙从某种方面来说正是他莫晴的恩人。阿志捶了他一拳： 知道了，你是小姐挑的人，自然是看他好的，明日玉兔节好好护着他就是。 啊！ 莫晴突然抬起头往头上一看， 怎么？ 阿赤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莫名其妙道： 什么都没有啊。 大概是我感觉错了。 莫晴摇了摇头，忽略了方才心头那一抹异样的感觉。墙的另一头，此刻正有两人蹲着，这二人皆是身着麻衣，戴着斗笠，将脸遮得严严实实，一眼看上去并不能看到相貌。一人开口道： 这沈府中果然人才辈出，连个护卫都有如此本事，差点就发现你我二人了。 不错，沈府外头护卫众多，又有沈姓的士兵把守，从里面下手实在太过冒险，而且恐怕也不大容易能成事，还会打草惊蛇，若是日后将沈庙保护得滴水不漏，要想动手只怕更难。 上头下了指令，好容易才有了点消息，抓住他问出结果，这一趟就不算白来。 你我二人只等升官进爵就是，怎么能中途放弃？ 自然不能放弃呀。 斗笠人嘿嘿一笑， 啊，方才两个护卫不是说了，明日玉兔节沈庙要出行，届时人潮涌动，要做点什么还不容易？倒是一拨人引开沈家人，一拨人将他带走， 做得干净利落点儿。 瘦高个的黑衣人话语中带着森然狠意。 为了永除后患，问到了消息就绑了扔到湖里，别打其他主意。 自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